部地区的美军，土耳其之后越境攻击区内的富族，数以万计平民逃离家园。美国政界包括是共和党人都批评特朗普背信弃义，遗弃曾经帮助美国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富族。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超强台风海贝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85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日本本州。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骤雨较多，风势较大和稍凉。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12点，升602点，总成交金额79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73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66点，升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5.6，升6.8；美团点评88.85系跌2.3；中国平安93.35，升2.3；盈富基金27.25，升6.5；友邦保险73.4，升1.7；石药集团系报16元，跌1.06元；建设银行6.15系升1.5；港交所237.6，升5.6。汇丰控股58.7，升1.25；华夏沪深344.05，升6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9.76，瑞士法郎7.867，澳元5.319，加元5.91，新西兰元4.96，欧元8.6412。每百日元兑港元7.26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645。日经平均指数报21,798点，升246点。港金现价报13,99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0.43美元，卖出1,500.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来家都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另外大坑道落山方向，近住落活道回旋处一段车龙排到近南塘道。咁而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对开。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咁之后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咧，观塘绕道因为有修路工程，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嘅慢线仍然系封闭，车龙排到近丽港城。咁至于较早前喺龙翔道嘅修路工程就已经完成，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快线解封，交通回复正常。最后在港铁的服务安排方面，提提大家，除了轻铁之外，今日所有的港铁路线车站都是开放，但是列车服务会提早在晚上的10点结束，而机场快线是会视乎情况决定晚上10点后的服务安排。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社会上有人认为咩都可以试，他们觉得吸毒是好小事，大麻、冰这些毒品不会令人上瘾，他们还以为没人知道就得，其实这些都是自欺欺人。吸毒不单止伤身，还令到关心你的人伤心，不要再躲起来了， 打热线186186找人倾下。记住，企硬唔企嘢。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隆重呈现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话说神奇嘅不得了，飞进平凡嘅不是家庭。 窗口有只识讲嘢嘅鸡啊！ 我叫不得了啊 ，Tony， 我可以令到一个人讲真话。 老公，放喺你嘅头上面试下咧。 想知不得了嘅神奇力量， 就要留意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私分啊！我收到台长送俾我扎花啊！死啦！我有男朋友噶嘛，但我又唔想得失佢，咁点算啊？ 结同唔使算啊，每个人台面都有噶。彭爷最近学紧插花， 系咩？ 会错意你话几麻烦呢？今个星期六晚上10至12，不如一齐听一下香港电台第二台私分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啦。因为我哋会讲爱情上面嘅会错意。 咁多人学系都要学插花。 On a Saturday night。 你又知唔知系香港嘅印尼人最中意食咩香港食物呢？ 我叫 Andrea Sujatma Yung， 系一个印尼华侨，喺香港已经超过30年，而家做紧一个独立理财顾问。我最中意嘅系香港嘅点心，因为皮薄馅靓，而且系香港独有。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有 Barbie、Shinsa 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有震动，气压有震重，重到叹大气，即刻想放松，切记这大气，间歇会刺痛，刺进你脉搏，身心跟耳筒全面贯通。来吧，骚动音乐，风骚释放，放大你知觉。来吧，骚动音乐。 嚟到星期五下昼嘅3点12分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啦，有 Eric 啦， 有严琼喺度， 系啦，嗱今日咧就新收到一首嘅派台歌， 系啊， 系啦，我都期待咗一段时间噶啦， 系因为大家都期待佢个时间嘅流逝到底会去到咩样咧， 系啊，因为你知 DJ 啦，咁啊上年就去咗 Seattle 嗰度就系录音啦，录歌啦咁样，咁佢哋今次呢张新嘅 EP 咧就系有一个玩法嘅，就系将唔同年代嘅音乐嘅 style 咧就放喺佢哋嘅新歌嗰一度啦，咁我先前听嘅有70年代。啦，碌架床啦， 系80年代有2084， 又就讲46系嘛？ 喂，你冇都爆得唔得？ 系啦，2084啦，咁啊首歌都行得好好啦，咁样即系你见好多人都哇几好听，好 sweet 喎，咁样，咁我一路喺度等紧啊，咁几时有呢一个系90年代咧？即系我估都应该系90年代啦啩，咁样，同埋2000年会唔会 Happy 2000嗰啲 feel 咧？ 唔系啊，陪你倒数啊！ 究竟咩玩法呢咁样，咁但系今日咧就新收到佢哋呢一首啦，就真系玩90年代。今次就有少少呢种 grunge rock 嘅一种嘅元素放喺中间啦。 你放心啦，我系唔会知道嗰个 rock 系点 rock 法嘅，所以都系要听咗先。 系啦，但继续都揾阿林宝填词嘅，系啦。咁啊，但系同碌架床一样啦，都有少少即系讲紧我哋呢种民生啊、 社会嗰啲现象啦。 系啦，因为我睇到嗰个歌词叫富上代啊，富上代即系咩咧咁样？ 即系大家咧成日都好希望咧。可以做到富二代啊嘛，即系当阿爸或者阿妈有钱嘅时候，自己系富二代，好似就好他条咁样啦。 系啦， 咁其实嗰富上代首歌咧，大家留意歌词就讲到话，系啊，系有一代人咧好有钱啊，享受咗呢个世界社会带俾佢哋好多好处啊。咁下一代又点咧？ 系啦，我哋就用 DJ 呢一首歌摧毁你嘅 Happy Friday 啊！ 系。 些床，赤岗边个讲过开咪可以不设防，听讲想要安慰高歌可到星雅来，听讲想要一切只要参照上午航，二世代爱心消费不过爱断没有梦， 洗洗錢去啦，買醉啦，聽好發完之後，禮拜一再翻工啦，再捱啦， 聽好發兩日咁樣， 因為點解年紀大啊嘛，幾時有 recover 啊？又老又冇錢 ，DJ 呢首新歌，串我哋， 好開心啊！聽完呢首歌真係， 富上代啊！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鋼琴係呢位新人嘅標誌之一。 Never mind, never mind， 小心意。未信赖，只需要两双鞋，能随石板街进街。Never mind, never mind， 几多次再退后，请给我也保留单恋那个地带。 资深学琴嘅 Oscar 除咗喺呢首作品选用咗钢琴编曲之外，之前亦同編曲人喺唔同嘅古典歌入面去攞靈感，希望做到流行中帶古典嘅感覺。作曲 iPhone Eric Kwok， 填詞林寶，編曲張子堅，監製 Eric Kwok。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有今年的新人陶旭伦 Nevermind。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里 骚动那位。 現場有位嘉賓嘅，誒、都一段時間冇見咯， 係 啊， 啊，歡迎佢先，歡迎 Jude，Hello，Hello， 大家好 ，Hello， 點啊你？今年搞緊啲乜嘢呢？ 今年犀利咯， 佢攞咗個有個 PowerPoint 嘅 presentation， 係啊，或者呢種講法好 old school 啊，犀利 犀利啊，堅啊！ 今年就啱啱派咗首新歌啦， 自己 系啦，自己作曲啦，呢首歌就叫做《切肤之外》啦，听落去好似好 sad 咁样，咁其实都真系几 sad 嘅。 喂，听落几 sad 咁，但其实系一首开心嘅歌嚟噶。 系啊，真系好 sad 嘅。咁因为其实都关于少少自己嘅个人经历啦，因为系关于我去脱纹身嘅一个过程啦。系啊，因为其实我就觉得咧， 你问到啲咩啊？我想知 道。唔系关于任何即系任何情侣或者 any 关系事嘅，咁纯粹一个 personal 自己想纹嘅一个纹身啦，纹咗一个手呢、這个 wrist。呢、這個部分啦，咁呢、這個其實寫住 miles to go 嘅，即係我詳細到去，即係仲有好多路要行咁樣啦，係啦， 好多里嘅路啊， 係啦，咁但係呢、這個紋身咧就因為嗰陣時另外一半咧就唔係太中意啦，咁、所以佢就要求我不如你脫咗佢啦，咁、成件事我就因为好多人都会为咗另外一伴侣去纹身， 我你知娱乐记者上身嘛？点解佢唔中意咧？ 佢咪好传统嗰种唔中意女仔纹身？ 系啊，冇错，系、 哦、 啊，啊 同阿清朝人拍拖， 唔系清朝都有。 我唔系单止得一个纹身咯，系有几个。 明朝 我系有好几个纹身嘅， 但系一起开头互相了解嘅时候，咁、因为始终系一前辈啊嘛，即系你唔系一啲即系平时着衫成日会遮住嘅地方咁 样，系啊， 咁所以佢应该都有啲会知噶啦。 系啊，同埋其实我唔系单，我唔系净系一个纹身，我手腕又有，系咯，其他地方都有嘅。咁但系呢个即系可能大家都觉得真系明显，咁但系我都俾佢讲到有少少自己都唔中意，咁算啦。唉、哎，你又开心，我又开心，咁咪脱咗佢咯，咁样。咁 似呢啲女仔， 系咯，我以为佢系裂噶嘛， 我都觉得。我唔系噶，我系啲人间失格喺度闹人嗰啲嚟噶嘛， 即系睇唔出、啊。 不过唔紧要，咁因为即系即系透过呢一段关系之后咧，咁我都令到我自己知道、原来我系真系有脆弱嘅一面，同埋我真系可以为咗即系爱一个人去做好多。傻事嘅 哦， 呢个都唔系傻事嘅， 讲到好似想法，我真系好中意呢个纹身嘅， 咁我真系好中意个男人嘅。 但系你要系将佢再脱翻嗰个纹身，系痛过纹嘅时候好多，同埋唔系做一次嘅，听讲都 唔系做一次。其实我而家 so far 都系做咗两次嘅啫。 两次但系都仲系咁深色噶。 系啊系啊，但系其实佢因为我呢个纹身系一个字嚟嘅，咁但系佢系本身系连住晒，咁但系有呢个位置。字佢都斷開咗啲噶啦，咁所以but anyway 啦，聽講我都要脱 at least 十次咯。 哇，痛過激光脫毛啊！俾你聽， 係啊， 係啊， 我都有 脱，係啊，完全感受，因為呢個應該女仔就會明噶啦，即係你以為脫毛個表情。 點錯？我都做過啊，摸埋腳係咪好滑咧？ 好恐怖啊！ 你睇下我假底，冇曬黑色點點。 就唔想侵你玩啦，真系激 光！激光脱毛系边种痛啊？纯粹好奇，我哋开始自妇女新知啦，而家 有冇一种系冇咁痛嘅可以介绍过嚟？ 就 系 好似攞针但系佢唔系即系好大力咁锥落去嘅，即系攞一支即系联三嗰啲针咧， 笃但系热嘅咯， 系 啦，热嘅， 你会闻到烧肉嘅味道噶， 啪啪声 啊，系啊， 突突 咁樣嘅。 但係嗰只應該痛過佢十萬倍。 係咯，咁就想即係形容一下呢一種嘅痛，咁樣就擺咗落歌詞嗰度咯。咁所以成首歌都係形容緊分手經歷嘅唔同嘅痛咯。 但係 一起比較，而分開比較難。 系、咯，咁但系佢有冇 appreciate 你 做呢件事？ 希望有啦，有嘅。 佢、知啊？ 唔系佢知，咁但系就脱晒先算啦。 即系而家呢个其实仲喺埋一齐噶？ 唔系啊，但系即系都即系嗰阵时咁样讲啦，即系脱晒先算啦，咁、样。appreciate 我做呢件事嘅，但系即系都系，唉，即系你唔好就系脱一两次，咁因为而家呢一个状况都有啲唔好睇嘅，咁所以就 might as well 我都要完成佢嘅， 呢个真系个恒心嚟嘅， 系 啊，因为首先痛啦，仲要痛十次咁上下嘅时候， 系其实我做一两次我都有少少去唔去咧，因为系即系 第三次 book 翻嗰个刺青师傅，可唔可以帮我补翻色先？ 哇！ 翻回頭 算啦算啦。 咁你寫嘅時候咧，係因為一路喺度脱緊，然之後我就哼咗啲 melody 出嚟。 哇！哇！好 extreme 啊！係咯，諗做唔到啊！即係脱緊嗰陣時冇乜點諗太多啦。但係呢首歌其實都係我諗兩年前已經寫好咗噶啦，因為我自己個人就有好多 demo，我即係我成個 pool of demo 嘅。咁呢首歌就真係已經一段時間噶啦，寫咗。咁但係話諗緊呢個題材啦，即係好公司話啊 ，OK 啊 ，Jude 我哋即係終於都出歌啦，咁就諗個題材啦。咁我嗰陣時就真係 going through 脱呢個紋身嘅，咁所以就諗咗啊，其實呢一首歌都幾啱呢一個題材喎。咁就即係講咗呢個 idea 俾林若玲 Riley 去填呢份詞咁樣。 哦，你本身冇一個 demo 名啊，或者自己哼咗啲歌詞係叫咩啊？ 叫做 No Flowers。即是收不到花，都是一个即是失恋的题材，即是失恋的时候写的一首 demo 来的，就真的好像是即是情人节收不到花这样No flowers。 我寧願收唔到花，我都唔想脱紋身，好痛啊！聽到係咯，你都唔痛， 我都係越嚟越痛嘅。點解有啲講？ 係啊，所以其實嗰、但係我又好好奇，因為你睇做創作歌手真係好難嘅，即係生活當中好多嘢都係靈感嚟㗎嘛。 係啊，嗱，我哋一陣再撩多少少啲故仔，同埋呢首歌嘅製作啦，諸如此類。 係 咁，但係我哋等佢唔好，我哋轉頭聽佢首新歌。我哋聽翻佢首係上你一首sweet 啲嘅先， 大家調劑一下自己嘅心情啦。 系啦，调剂下先，我听翻嗰首《On the Road》先。 春风吹吹，心烧到破晓。今天的旅途可以揭晓，仲系梦中的我在渺小。车灯闪了， 车灯闪了， 出发了。Cause when I'm loving you， 全为你燃烧，所有挫折固执通通不紧要，沿路就放尘嚣，由十秒捞得到你指笑，在途上一起心色的忧郁都映你眼睛，灰色的铁路装了叹息，热闹是幻境，偶尔也冷清，孤单一个，不清醒，怎么这地球在发抖，怎么这路途太颤抖，或者我俩未舍得放手。When I'm loving you， 全为你燃烧，所有挫折固执通通不紧要，沿路就放尘嚣，由十秒捞得到你指笑，在途上一起， 即使一起有过一些差错，让我跟你继续剖析困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中大女学生声称在葵涌警署拘留期间曾经遭受警方性暴力，警方在社交网站发文表示投诉警察课今朝早已经启动调查，并尝试联络事主，但是不成功。警方重申非常重视有关性暴力的严重指控，希望事主提供实质证据，让警方作出公平公正的调查，尽快找出事实的真相。投诉警察课至今没有接获有关的投诉。监警会发表声明说，相关指控的性质非常严重，呼吁该位女学生和其他有类似遭遇的人士向投诉警察课投诉和提供相关资料。监警会说，6月9号之后所有大型公众活动引发的投诉都会由监警会属下的严重投诉委员会负责审核，监警会亦都会派出观察员出席投诉警察课和投诉人的会面和现场搜证，以确保过程公平公正。另外，监警会的声明提到，今个星期二视察新屋岭羁留设施之后，已经公布将会检视新屋岭和其他羁留中心对被捕人士的处理程序，并要求警方提供包括羁留的记录、警方人手调配等的相关资料给会方审视。如果发现程序和指引方面需要改善，会方将会向警方提出建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过去几个月事件对零售业带来沉重的打击，难以应付人工、租金等的固定开支。政府除了全力止暴制乱，亦都会尽最大的力量协助零售业渡过难关，呼吁大家回复理性，令经济尽快走出困局。陈茂波出席零售业界一个闭门会议之后说，明白中小企周转有困难，政府已经推出两项措施，包括容许中小企在借贷担保计划下只是还息不还本，最长12个月。立法会复会之后会提出政府作九成担保的计划。他说要得到立法会同意拨款才可以推出计划，会尽力游说议员支持，帮助中小企保就业。超强台风海贝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预料移向日本本州。气象厅预料海贝斯可能在星期六登陆东海或者关东地区，期间维持极强威力，可能出现暴风、巨浪、洪水和山泥倾泻等。关东可能出现破纪录的降雨量，呼吁民众做好防风准备，保护生命。东日本铁路公司宣布，首都圈普通铁路将会在听日当地的听日上午九点至下午一点左右逐步暂停服务，东北、北陆等各区的新干线亦都会暂停服务。听日最后一班车在当地下午一点几开车。全日空话，羽田和成田机场的国际航线，听日除了深夜和后日凌晨的部分航班之外，其他的航班取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骤雨较多，风势较大同埋稍凉。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10点，升602点，总成交金额862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3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66点，升2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5蚊，升6.4；美团点评88.95，跌2.2；中国平安93.5，升2.4；盈富基金27.3，升7毫；友邦保险73.4，升1.7；石药集团16.1，跌9.6；建设银行6.15，系升1.5；港交所237.6，升5.6；汇丰控股58.9，升1.45；华夏沪深300.44.15，系升7毫。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2， 日元 107.98， 瑞士法郎 0.997， 澳元 0.679， 加元 1.327， 新西蘭元 0.633， 人民幣 7.102， 英磅對美元 1.246， 歐元對美元 1.102。日经平均指数报21,798点，升246点。港金现价报13,990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0.65美元，卖出1,501.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段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而家都只是公主道过海的车龙龙尾空中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咁而喺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亚皆老街桥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龙排到近窝打路道。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公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因为有修路工程，咁而家近住海滨道公园一段嘅慢线咧，仍然系封闭，一带挤塞车龙排到丽港城。咁反方向咧，观塘绕道去油塘，落去观塘商贸区嘅支路，而家都挤塞车龙，就排到近九龙货仓。咁最后喺港铁服务安排方面咧，提提大家。轻铁的四条路线仍然是暂停，包括有705、614、615和 751P， 另外706、751线在天水围区会改道。所有的轻铁列车现在都是不会经友爱、天荣、银座、天湖、天池和天水围轻铁车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Michelle， 你觉得是一份人点呢？ 访问前到访问后呢，佢都系一贯嗰个正正经经斯斯文文嘅样貌嘅。我諗应该要多啲时间先至可以击破到佢嘅内心。 Hello， 我是 Michelle 范海文，想知道我揀亚一定是波醒，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就話阿Jun喺度望緊我哋嗰啲天氣預報啊嗰啲咧， 好多歌手入嚟咧都話好想報， 係啊， 有得報天氣，你有冇呢啲嘅興趣㗎？ 如果係英文，我有啊。 好似可以轉英文俾你， 可以㗎，不過下次先啦，不如係今日佢上嚟係講新歌嘅，係啦，阿Jun有佢嘅新歌係《切膚之愛》，係啦，頭先講少少就係嗰個背景嘅故仔啦，即係關於一個紋身而引起嘅一段痛啦，係 所寫嘅一首作品啦， 係啦，咁你將呢件事同阿林若玲講咗， 係啊， 係啦，跟住佢就將。 將啊將一啲 bits and pieces 就將佢放咗喺而家歌詞。係 啦，都係講咗真係即係呢一句咁多嘅啫，即係講話脫紋身形容緊呢種嘅痛咯。 係 OK， 咁你唱嘅時候咧，係咪應該好容易代入到啊成件事？ 其實是的，即係比我想象中易咯。今次，因為我都覺得即係都好多謝阿 Terry 徐豪監製啊咁樣啦，因為佢今次都真係幫助好多，因為又係即係自己第一次即係唱一種即係咁可能即係慢啲嘅靜啲嘅編曲嘅一首歌啦，咁所以我覺得真係要好即係我個 emotion 真係要好 pull through 咯。係 啊，因為我好奇咧就係、是、啊，頭先其實阿 Jo 你係中意唱啲 bright 啲啊，即係頭先 on the road 嗰類 feel 嘅多啲啊。但是这一类即是我觉得是比较 dark 一点、即是你要好画自己的情绪出来的、intense 一点的，你喜欢哪一类东西多一点的自己唱？ 其实我自己是喜欢 intense 一点的、因为我即是等于 我觉得很多 artist 来说是都是真的 inspired by pain 多过一些很开心的事情的、 痛苦是灵感的来源的、 没错没错， 但没人想经历这些东西、 唔係㗎，你一諗下，哇！我只要失戀之後，我有一隻新歌喎，唔係我有一隻新專輯喎，你覺得好唔好抵先？ 唔係，我覺得我抵就係直情好幸福，然之後就遇到一個白馬王子就加入豪門咯。 咁你呢隻大好 都得，都得嘅， 即係on the road頭先咁樣揸車走咗啦嘛，係機 完全冇經歷過呢啲人生嘅痛苦，做一個最離地嘅人咯。 我好 开 心啊，真 系。喂，咁但系今次系同阿徐海第一次合作， 第一次合作。 O K， 如何啊？成个感觉如何啊？ 好好啊，佢真系帮到我好多啦。今次同埋即系我都觉得即系今次系即系算快去完成到呢一首歌啦。咁、下个礼拜都会再同佢录新嘅歌啦。咁、都系自己就今次呢首歌就系、都同徐浩一起作嘅，系啦，咁、所以 looking forward 咯。 Okay， 所以你其實儲咗係好多 demo， 儲咗一扎噶啦。咁其實《切膚之外》呢首 demo， 徐浩都有幫手，即、就、係、是、一起去揀出嚟嘅。咁佢都有話、如果阿 Jo 你唔用呢首歌，你俾我用啊。 哦，咁你話黐線啦，梗係我立啦。 女仔呢啲咧，就係人哋要想要唔俾啊， 唔俾啊。 唔係都開心，即係唔單止係我對呢首歌有信心， 即係其他人都對呢首歌有信心咁樣咯。咁同埋我覺得即係今年即係阿 Mac 林欣彤咁，佢都出咗失戀的人站起來，咁呢首都係我自己寫嘅一首歌嚟㗎啦。咁我都開心，即係有人去欣賞我嘅作品咯，所以我覺得即係as long as有人即係想要我首歌 ，I'm OK，like I'm free。 係咯，所以我覺得有趣就係咧，失戀啲人站起來就係只有 bright 啲啦， 有力量啲嘅失戀歌。 係咯，但嗰首又係嗰首係經歷咗呢啲痛楚，然之後寫嘅作品嚟嘅，定係點樣㗎？ 嗰首歌其實demo 就叫做 A Little More 啦，即係失戀的人站起來講緊，係啦。咁但係A Little More 嘅意思就係即係我想要多啲，但係都得唔到嗰種咯，就冇似乎之外咁慘。其實阿 Jo 都慘㗎，唉。 但係你啲 demo 手上啲 demo pool 入邊啲作品都係呢啲風格嘅， 都係都係通常係即係分手啊，或者即系好需要希望时候要写嘅一啲歌咯，真系痛苦系一种嘅， 即系点嚟点去 inspiration 嚟嘅，系啊，对我嚟讲， 做创作人真系要饱历千疮百孔 啊！我头先就想讲呢件 事，但系你都会希望有一个叫 happy ending 啊，咁样噶嘛，即系你会都有个你嘅 dream， 梗系啦，但系我觉得我。即係我覺得呢幾年，即係仲趁係點講咧？即係我覺得 可以經歷呢啲嘢， 可以經歷呢啲嘢嘅。 一齊啦， 趁後生上多兩上之後就會比較硬淨啲嘅，咁可能。 咁我都希望快啲遇到 ，you know。Happy ending 嘅， 梗係啦，大佬個個都想噶啦。喂，但我想講咧，除咗係呢首歌之外啦，咁同埋個 MV 咯。嗱，你先前有幫阿 Sugar 過路人就係執到啦，係 啊， 係 啊。 今次其實可能有冇諗過，不如我自己歌，不如我自己都自己導翻啦，咁樣嘅咧。 都有諗過自己導翻嘅，但係即係個 idea 就唔係太清晰啦。當時即係諗唔到個畫面，可能係因為有陣時即係你諗到首歌啦，但係個畫面就即係即係。冇咁多 brain cells 去諗太多啦，咁就今次就揾咗朋友去即係導演啦，咁但係就成個故事都即係有一起同佢構思嘅，咁今次有 一個新嘅嘗試啦。就係因為 MV 入面女主角咧就係有玩呢個嘅，都唔係玩啦，其實佢好唔開心嘅。佢喺度滴蠟啦，係啦。點解係唔開心咧？咁就係因為佢成個 MV 入面咧個女主角咧係即係想做一啲嘢，係演繹翻嗰種感情嘅嗰種痛楚。咁佢就即係其中一個方法咧，就去滴蠟咯。咁呢個我都係即係我嗰陣時又貪玩下啦，咁自己都有嘗試下呢個滴蠟。 即係既然都去到那個 set 嗰度，我都喺度滴曬。 其實即係如果你遠少少距離滴落去咧，因為即係你遠啲距離，咁即係嗰個温度都冇咁高啦。咁其實係會冇咁痛。 係得啦，同埋唔好攞屋企啲蠟燭嚟玩。 係啊，因為佢哋係 唔同嘅低温蠟嚟㗎，即係嗰啲 即係要 especially 去買嘅。OK， 唔好中秋用剩嗰啲啊，等我試下先咁，會辣親㗎嚇。同埋係要技巧㗎，即係個距離。因為我有朋友又玩過呢啲， 手要夠長咯，你 係啦，或者揾人咯，係啦， 企喺個梯上。 冇错冇 错，所以有即系有啲新嘅尝试啦，即系呢首歌系咪先？即系有滴过蜡啦，又同徐浩有第一次合作啦， 所以呢件事同徐浩合作摆埋一齐。 哇，好多新嘅嘗試啊！總之呢首歌，但係 as long as 係即係我覺得我自己作嘅話咧，咁我都想同大家分享咯。咁我覺得即係都應該係要分享，即係多啲多。即係 different sides of Jude 咁樣俾大家咯。 OK， 但嚟緊咧會唔會希望嗱，即係我知道你自己又拍開嘢啦，咁會唔會真係希望逐步逐步可以係自己 in charge 翻自己音樂嘅 visual 嘅部分？ 都會想啊，係啊係啊，因為即係我自己都好中意拍嘢啦，咁都幫過即係都幫我即係唔係話好多啦，係啦，即係都有幫我幾個 artist 去拍 MV 啦，咁其實自己真係好中意做呢樣嘢嘅，咁係咯，咁如果下次即係可能下首歌又諗到一啲 idea， 咁都想自己導演翻嘅，因為我覺得成件事即係如果首歌又係你自己作嘅，咁你梗係想成件事即係成個 process 你都係 in charge 到，或者係即係都會 make sure 佢係你想要嘅嘢，跟住先俾大家睇到咯。 係OK， 又或者其他 artist 如果譬如你有興趣揾阿 Jude 去到幫你。你執到你嘅 MV， 你都可以揾佢噶。 好中意有新嘗試噶， 係啊，係啊，揾佢 IG 啦，接 DM 佢啦。但係呢個時候聽下 Jude 有佢呢首新嘅作品先。林憶蓮填詞，阿 Jude 自己作曲嘅《切膚之愛》。 聞想春風一念在眼中。闻想温馨一吻在脑中，似乎一下便会懂，你是我无法挽救那阵痛，难以轻轻一个便划空，难免会慨叹头放过心血也断送，旧爱刻进血肉里放松，一起比较易，分开比较难，一失浪漫，我只怕一去不返，捉不紧灿烂，只记录在我七分，连黑与肌肤都已切开，情绪冲不散，麻醉只可止痛在瞬间，和你切割了，谁说过早晚与习惯，在最冰冻那夜晚。谁分担？一起比较易，分开比较难，一刹浪漫，我只怕一去不返。 家再聽翻呢首歌，仲有冇嗰種痛嘅感覺啊 ？Jo， 冇啊，好開心啊，同你哋傾到，係啊，可以依家即刻幫我脫埋個紋身。 好，同我攞啲 laser 嚟， 我 啲雷射槍 嚟啦，真係直接戒啦。 哇，唔好咁 hardcore，too much， 真係成塊切出嚟， 似乎自我襯翻。 喂，我哋攞最老土嗰啲主題嚟聽啊！我哋講完啲唔開心嘅，不如講啲開心啲嘅嘢啊！ 好啊，我哋講下旅行咧咁樣。 喂，你前排翻咗去英國係？ 冇錯，我純粹係放假同埋探親啦，因為我嫲嫲喺嗰邊嘅，姑媽都係嗰邊，係啦。因為細細個都係細細個去英國讀書嗰陣時候，都係姑媽 take care of 我嘅，所以係咯，有親人喺嗰邊咯。 哦，嗯、你係住咩地方啊？ 我親人就住London， 但係就即係偏少少咯，即係可能一個即係 the 新界 of 元朗咁樣啦。 The 新界，即 你係想話元朗我的新界？ 你 係 The 新界我香港啊！Oh my god，sorry， 即係嗰個地 元朗，嗰個元朗入邊再北啲嘅地方係嘛？ 冇錯，冇錯， 即 係 佢意思就 係 話，其實嗰個地方對於倫敦嚟講就好似新界，對於香港 冇錯。Thank you，thank you。 OK， 所以你嗱，你譬如你咁樣係真係仲係成個，哎，咁我就翻去就係放個假，就唔好諗嘢啦。即係我就未必會喺嗰度又寫下嘢啊，諸如此類嗰啲就。 今次就冇啦。因為個時間比較短啦，但係我都有做少少功課嘅，我都有拍咗少少嘢嘅，咁就今次就想開始一個新嘅少少嘅 project 咁樣啦，就係教大家講 British accent 啦嘅一個，即係個 channel 咁樣啦。 香港人好迷戀呢樣嘢噶嘛， 一啲啲啦， 我係咯。 但係如果唔迷戀，係會直情唔中意啊，定係總之冇乜 feel 咁。 有啲人會覺得作狀嘅，我身邊識有啲人覺得作狀嘅， 係啦， 即係你一般人講英文講英文咯，使唔使要錯嗰啲咁樣嘅英國腔啊？ 但是大家上網，譬如聽蕭叔叔啊，個個都聽到即係耳朵懷孕啊，又 成。再加上蕭叔叔把聲係要即係鄭子誠嗰類，真係好沉厚、啊。 蕭叔叔把聲真係好正嘅，我希望我做到女版嘅蕭叔叔。One day。 你個 one day 個係有嗰個影子 㗎， 你 呢個 series 係嚟緊喺你嘅 IG、YouTube 定係點樣會睇到 㗎？我諗係係咯 ，IG 或者 YouTube 咯，係啦，冇錯，咁就拍咗少少呢啲嘢啦，係咯。 咁有啲咩即係點啊？即係好似以前係 即係條脷擺喺邊啊？諸如此類有冇 㗎？我覺得係純粹咧，每個字你要即係讀清楚每一粒字出嚟，就係已經 like halfway。is done 咁樣。 O K， 即係譬如我哋見到個水樽啦，咁咪即係 bottle bottle 咯。係啊，真係 香港人 bottle bottle， 你真係要讀曬每個字咯。我覺得英文係真係好重。譬如你如果係美國口音啦 ，like bottle， 咁啊，即係你唔係讀緊 bottle 咯。 即係你 bottle，bottle 冇錯， 哦， 係啊， 字正腔圓啊，正所謂嘅 廣州人講廣東話嗰啲係， 但最容易 present 到一個 British accent 嘅，會係即係通常你如果我一個 show off 啦，即係哇，我啲 British accent 真係好正啊咁樣，通常你會講係啲咩 phrase 啊，定係咩㗎？有啲咩？ 即係如果要 show off， 係啊係啊，或者你嚟緊俾啲 sneak peek 我哋。究竟嗰幾集會教啲咩？ 我有一啲係會即係教，譬如一啲係叫做 idioms 啦。咁 idioms 係即係嗰啲叫做咩 啊？嗰啲 係咪四字成語？即係有 語言語成語嗰類 俗語啦，或者 係或者係嗰啲啦。咁但係即係可能因為就咁啱襯翻我首歌嘅題材咧，就係即係唔開心嘅嘢啦。就可能教人即係 different ways of 即係同人分手啊，或者係即係 different ways of saying 你好唔開心咯。咁樣係啦，即係都係一啲即係一開頭咧就係一啲唔開心 sad 少少嘅題材咁樣啦。 OK， 如果唔開心，我哋有啲咩啊？ 我哋除咗 sad， 係哇，真係好 sad 咯。 unhappy 啊，嗰陣，譬如一係一啲I'm feeling pretty under the weather today。 哇！ 即可能呢啲普遍啲未聽過，即係點咩叫做係 under the weather？ 係咯，呢個算普遍定係算點㗎？ 你明啲人點解話你作狀啦？ 係啦，係常用定係唔常用？ 都幾其實係常用㗎，即係嗰邊嚟講係常用，即係你會即刻知道佢講乜嘢咯。 係 down in the dumps， 即係如果 directly 咁 translate down in the dumps， 即係你喺個 廢墟 嚇咩？ 喺個廢墟地好憂鬱咁樣。 但係呢個咪就係廣東歌詞會寫嘅啲嘢咯？咩？咁的廢墟。 冇錯，係啊，即係你普通對話唔會用嘅詞語咯 ，I guess。係，啊，即係as in中文嚟講啦嚇，但係英文係有好多呢啲，咁我覺得幾得意嘅。 哦，所以呢啲係你即係當時喺英國生活嘅時候係真係會用， 真係會用噶，真係會用噶，係啊係啊，咁所以就即係做呢一個 segment， 咁又唔係話。好作狀啫，咁又唔係真係 fully 係教你點樣講個 accent。 係，如果佢有呢個 background， 你就明咯。係，但係即係譬如我呢啲，即係 我呢啲， 係啦，好似阿瓊你呢啲， 我呢啲， 冇咁講啦，你哋，冇咁講， 唔講，你講，你記唔記得頭先嗰句咩？ 唔記得。我真係唔記得點講。 I'm feeling pretty down under the weather。 OK， 一個就係I'm feeling under the weather. I'm feeling under the weather. 如果有一日我同你講，我真係好唔開心咯。咁但係 我真係好 under the weather。 係咯，你唔 under the weather？ 你 under the weather？ 真係會 under the weather。 唔使做節目去睇醫生啦，唔該你。 喂，所以真係你諗下，而家即係我成日都好佩服咧。而家好多 artist 係因為。你要自己幫自己嘅 social media 咧，你要諗好多唔同嘅 content， 即係其實好多 promotion， 其實你可能係自己幫自己去諗啊，點可以有趣啲咁樣咧？其實你都係自己度噶嘛呢啲 係啊，呢啲嘢都係嘅，但係都好開心，即係我度完之後，咁公司係會 approve 同埋俾我去做咯。即係如果我諗咗個 idea， 但係冇人中意嘅話，咁都即刻可能拜拜 out of the door， 咁拍都冇得拍咯。同埋即係我今次翻去英國都即係除咗拍呢個 series 同埋有呢個 idea 咧。咁都將會係出我幫阿 Max 寫嗰首歌嘅 demo 出嚟咯。咁我都有拍咗即係自己一個即係當係 lyric video 咁樣噶啦。咁就自己拍翻咯，呢個就都將會喺我 YouTube 同埋 IG 度會出俾大家。 係 啊，嗰個嘅 demo 版咯。咁就真係即係 everything 係 is done by myself， 即係作曲啊、填詞、編同埋 拍今次都係你自己 咯，叫 friend 幫我拍咯，係 咯， 所以識拍嘢係好啲嘅，即係嗰個 social media 度會多好多嘢睇。 係啊，同埋你可以聽到佢講 demo 嘅時候成個 feel 啊，諸如此類係點樣？好啦，咁但係嗱，而家有阿 Jude 你就新歌《切膚之外》啦。咁好啦，下一步係頭先你講嘅揀緊歌啦。咁會唔會有一個 theme 去到貫穿嚟緊一個 project 啊？定係點樣嘅咧？其實暫時諗。 其實暫時就。都未去到即係一個即係好確實嘅一個theme 咁樣出嚟嘅， yeah. 但係下一首歌就其實下個禮拜就會錄㗎啦。咁呢首歌都係即係有少少係失戀嘅歌嚟嘅，係啦，但係就冇《切膚之外》咁痛啦， 冇咁 intense， 係啦，冇咁 intense 啦。咁呢首歌都係自己作啦， yeah. 自己今次就有一個同事同我一齊作，同埋 Terry 徐浩，咁、我哋三個一齊作嘅呢、 okay. 首歌係啦。咁就hello， 大家期待一下。 OK， 我哋又期待究竟首歌出到嚟系点样样啦，同埋就系、会唔会今次喺 video 嘅参与上面佢又会多啲啦？ 应该会噶啦，你得到你哋嘅 encouragement， 系咁叫我。做多啲呢啲嘢，我覺得係 make sense 。係啊，同埋我而家會喺度等緊，繼續去reload 佢個 IG， 我幾想睇下佢教阿Jude教英文啊。 係啊， 係啦，係啦， 一分鐘英語。 唔係啊，我覺得你下次如果真係你哋有一個 English 嘅 channel 咁，我可以讀呢個天氣報告。 哦，OK， 嗱下一次阿Jude有新歌，我哋請佢上嚟嘅時候咧，佢就會為我哋 報 天氣啦。OK， 係啦，咁樣聽咗嘅新歌《切膚之外》先。 係， 今日多謝曬阿Jude，thank you。 四经过红磡警署的时候，因为涉嫌指骂警员而被跟随追赶到校内搜身，但校方保安员未有阻止。校方今日回应话，管理层已经就执法人员进入校园一事向警方表达校方和学生的关注，重申校方一向致力为同学同教职员提供一个和平安全的校园，不希望执法人员在没有合理原因下进入校园。校方强调，校方会配合持有搜查令或者拘捕令而要求进入校园的执法人员，否则校方的保安人员必会先了解具体资料和要求记录执法人员的委任证编号，问明之后会上报校方紧急应变小组，大学会在维持和平校园的前提下决定适当的处理方法。校方又话，如果有必要让执法人员进校，大学会安排保安人员陪同有关执法人员。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超强台风海贝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85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日本本州。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骤雨较多，风势较大和稍凉。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90点，升582点，总成交金额106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3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66点，升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4.6，升5.8；美团点评88.45，跌2.7；中国平安93.65，升2.5毫半；盈富基金27.3，升7毫；友邦保险73.25，升1.5毫半；建设银行6.13，升1.3；石药集团16.1，跌9.6；港交所237.2，升5.2；汇丰控股59元，升1.5元，工商银行5.37系升1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9.773，瑞士法郎7.865，澳元5.322，加元5.909，新西兰元4.97，欧元8.6382。每百日元对港元7.2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56。日经平均指数报21798点，升246点。港金现价报1405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2.65美元，卖出1503.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啦，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 Mega Box。就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有意外，龙尾去到 Mega Box。咁反方向咧，观塘绕道去翻旺角，近住海滨道公园慢线，因为有修路工程，而家一带都系挤塞嘅，车龙就排到近丽港城。就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慢线有修路，龙尾丽港城。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都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开始车多。另外在路面方面，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而在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宏里大楼。咁之后在港铁的服务安排方面，提提大家，除了轻铁之外，所有的港铁路线车站今日都是开放。咁但系列车服务会提早喺晚上嘅10点结束，而机场快线咧会视乎情况决定晚上10点后嘅服务安排。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唔好长时间坐喺度，记得抽时间喐一喐，松一松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你有冇试过中意一个地方，中意到不停咁介绍佢？又有冇试过中意到当嗰度系你屋企啦？去旅行去到咁尽噶，一定有佢份啊！佢就系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嘅嘉宾，资深旅游记者袁渊，同你分享佢所钟情嘅德国啊！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10至11，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听讲你喺复康院做护理员，做得几好啊。 是啊，学到好多新知识，好似照顾技巧咁，人工又唔错， 照顾长者和残疾人士好有意义，工作满足感好大，屋企人好支持我呢行发展，我仲谂住进修护理课程添。 护理工作真系唔错喎！ 想了解多啲社福护理服务，打28925560去社会福利处问下啦。 翻嚟下昼4:11，继续骚动音乐，一阵会有以歌会友嘅环节。先听到我今年嘅新人，佢叫做林聪，最新嘅派台作品，嗰、那个名声叫做若子如初见。一阵咧都会介绍一位咧今年同一位新人合作嘅填词人，佢叫做玩歌之声。但系仲得意啲嘅咧，就系其实佢有机会参加一啲咧真实派台填词嘅作品，系因为咧佢系喺网络上啊填词出身嘅。一阵翻嚟以歌会友啊！ 上一辈嘅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俾咩？我俾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啊！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骚动音乐今日嘅以歌会友咧，呢位嘉宾、哦、我觉得好特别，因为佢系一位填词人嚟嘅，但系佢唔系一个真实嘅填词人，佢一半真一半假啦。点解咁讲呢？因为其实如果大家有听到今年一位乐坛新人啦，黄维忠，佢嘅啲作品咧系佢参与填词嘅，咁但系同时咧，其实佢之前阿琼识佢都系因为佢喺网上啊有一啲咧改歌词嘅二次创作嘅作品咧，都得到好多网民嘅欢迎嘅。我哋欢迎喺今日以歌会友嘅嘉宾有玩歌之。Hello， 玩哥你好。 Hello， 大家好。 我哋今日咧即系请你嚟以歌会友啦。首先讲咗少少关于填词嘅背景先咁样，因为我谂其实好多听众都会好好奇嘅，点解会喺网上可能二次创作改歌词填填下之后咧，又会想啊喺现实生活当中又有啲真实嘅作品派台作品有啦咁样。你觉得两样有冇唔同啊？ 最大嘅唔同咧，即系如果以拍拖去形容咧，咁我就系每一只歌都系一个女朋友啦。 系 咁。那个女朋友呢是你自己揀的，即是歌曲。 是。 那于是呢你就可以是去帮她，又或者即是去迎合她啦，那跟住去营造一段很美好的关系。 是想点就点，是不 是？是如果一个商业的，那那个女朋友未必是你自己一直很熟意很喜欢的女朋友。 嗯。 那你又怎样能够在这段关系里面即是做出一个最好的结果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分别咯。 但是我记得之前我哋访问啊黄维忠嘅时候，佢话佢同你都算係好啱倾㗎喎，即係佢嘅曲。 啱㗎啱㗎，但係有时会拖下佢嘢囉。 点解要咁做啊？虽然每一个填词都应该係有呢个人。 每一个填词人都会嘅，係都多嘢改嘅。咁、即係可能佢嗰边有嘢改，我嗰边有嘢改咁样。 嗯。 但係佢係好 respect。即系我嗰边嘅意愿嘅，咁所以其实佢嗰啲系一啲好好嘅女朋友嚟嘅。 OK， 恭喜晒两位啦，情投意合啦。 山下有情绪感应，过云雨不夜城。山下有途人倩影。微笑与动静，好好的太年轻，神圣的拒绝性。 有冇话边一首歌或者边一种类型嘅歌系会令到你特别有感觉，想喺网上即系、我哋攞嚟二次创作啦，试下改歌词，填翻啲新嘅入去咧，咁样。 即系我而家近几年咧，就会比较中意将一啲其他国家语言嘅歌，即系。填翻一个粤语落去啦，咁无论系中国嘅歌、台湾嘅歌或者日本都可以嘅。咁、因为就系原本佢嗰个系冇粤语版噶嘛，咁我即系好单纯咁啊，好想用广东话唱出嚟、啊，得唔得咧？咁冇人做、啊，不如我试下做啦，咁样，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前提嚟嘅。 但是好难㗎喎，即係成日都话其实国语填歌词同埋粤语填歌词嘅话呢，粤语一定係难啲，因为佢有九个音嘛，我哋话。 係呀、啊、即係如果再加埋日文歌一直即係一句十几个音节嘅话係好难嘅。咁、有时就係不停咁磨囉，磨好耐先整到一隻歌出嚟囉，成就感囉，係一个成就感嚟嘅。 Okay. 即係我首先我鍾意佢，咁就算有几多音节，咁路係自己揀嘅，係咪先。咁、所以就会即係 硬住头皮都要做晒佢咁样嘅感觉咯。 咁我想问一下啦，即系当即系真实生活当中一啲派台哥嘅女朋友啦，咁样我哋咁讲啦。咁呢啲女朋友其实即系喺填嘅时候心态或者系落笔嘅嗰个角度啦，同网上啲女朋友应该又唔同噶。 嗯，系噶，即系例如如果网上写嘅，我觉得呢一句咁样填，即系我觉得好型啊，我好中意。 系， 但系。如果我要填一个俾歌手排台，咁我就要谂嗰句，嗰个歌手中唔中意，嗰个监制中唔中意，出到嚟佢嘅听众中唔中意，啱唔啱佢嘅受众听咧，咁样要考虑埋咯。曾经试过，即系有啲 terms 啊，即系有啲字词，咁就系即系监制歌手嗰边就觉得啊，呢个字唔系个个都明白，但系反而咧嗰一个字词就我觉得成只歌嘅即系重点之处就喺嗰度啦，咁样。但系最后我哋都系达成一个共识，就转咗第二个嘅。 我可唔可以问一下系咩词嚟噶？ 通神经啊，通神经。 通神经。 系啊，即系知觉嗰种咧，即系触碰到你嗰种通神经。 本来我想白下系边一首歌，不过都系算啦， 系啊，呢啲唔可以点咁讲啊。 其实之前咧同玩哥倾嘅时候就话，哦，好想佢揀一首歌啊，即系无论系网上改词也好啊，或者佢自己原创嘅啲作品咧，都好有影响嘅一首歌。咁请玩哥介绍下呢一首歌先。 我就揀咗陈奕迅嘅一只叫做《只是近黄昏》。 系，但系呢首歌咧就有啲得意嘅。 系，其实《只是近黄昏》咧，佢就系《夕阳无限好》嘅一个重编嘅版本。咁佢就净系得钢琴嘅啫，成只歌里边系冇鼓啊嗰啲，即系好花神嘅乐器嘅。咁就系比较慢少少嘅节奏，系喺嗰个 Solar Days 嘅 Disc Two 入边嘅。我觉得一个填词嘅人咧，佢唔系即系佢首要嘅系要识得点样去欣赏一首歌词，或者去理解一只歌词。咁我亦都相信好多聽歌嘅人呢未必會去真係去細味一啲歌詞啦。咁好多年前嘅我呢亦都係唔會細味歌詞嘅。即係直至到有一日，即係唔知好多年前啦，有一日就唔小心就聽到呢一隻只是黃昏。就係可能因為嗰個編曲令到我開始好留意咦到底佢唱緊啲乜嘢呢。咁我就發覺原來佢係用緊好多個角度去描写紧一样遗憾，即系越深刻越遗憾，越要珍惜嘅一个概念。咁我就谂紧啊，点解阿直爷写歌词可以用到咁多个角度嘅咧？咁嗰阵时就开始，系嗰阵时开始就令我开始即系留意，即系听歌就一定要睇下歌词啦。嗰一只未必系一个林夕最高深嘅歌词，但系系令到我一个。对歌词有兴趣嘅一只歌咯， 因为呢首歌之前都你头先都有讲话，其实系《夕阳无限好》嘅，即系算系钢琴版本啦咁样。你之前听《夕阳无限好》嘅时候，冇呢啲咁嘅感悟？ 系啊，反而冇啊，可能就系好 pop 咧，一直都系去到第二段就入鼓啊，跟住有啲弦乐啊，咁样你就会觉得好似好罐头式，跟住一直听就好顺咁样听晒。但系当有一日夜阑人静喺条街度自己行，就播咗嗰只。只是咁黄昏咧，跟住佢又有种好慢咁样喺你耳边唱嗰种感觉咧，就反而令到你更加留意个歌词咯。 头先就讲到话，可能依家啲作品都系偏向悲情少少噶啦，咁样嗰啲系咪呢方面都系你自己比较擅长同埋比较中意嘅风格嚟 嘅？系啊，我其实我系最渣，应该系写励志歌咯，因为我本身个人就唔系咁励志嘅，系啦。 点为之唔系咁励志咧？你可唔可以解释下？你觉得 填过一首上年嘅派台歌系刘卓谦 Henry 嘅， 系 咁佢就叫做《遇怪魔我急于变大哥》。 嗰首歌都算系叫励志歌吧？ 系，其实嗰只歌一啲都唔励志嘅，但系咧，即系佢就想令到一只歌有一个励志嘅作用。 系 咁，所以咧，我哋就系讲喺成长嘅当中，我哋要接受自己要。无奈咁样接受现实，即系好灰咁样话俾人听。如果你唔即系如果你接受现实咧，就会好似我咁灰啦。即系一种反向嘅例子咯。即系但系如果你叫我同人哋讲你要加油啊，咁样我就觉得好难啊。 如怪我，我急于变大个，匆匆岁月换来什么？伟大成果，无名是兑换了。 不想变大个，青春先最动人一课，为何转念不见时刻经过。 之后呢，之后会不会其实都会有些即希望可以填多些派台的作品啊，同多些不同的歌手啊，有些原创的作品合作呢？ 哦，这个当然啦，即其实我想每一个做网络填词啦，或者做开自己好中意填词嘅人，佢哋最终一个目标或者点样，佢哋都系想喺一个原创歌嘅路里边，即系有自己嘅一个位置咁样咯。 嗯， 系，所以我系好想可以同多啲唔同嘅人合作咯。 嗯，咁如果大家要填一啲咧好灰嘅励志歌啦，即系冇任何励志成分嘅励志歌咧，系可以试下揾幻哥噶，佢应该可以俾到呢一啲完全冇励志成分嘅励志歌俾大家。 系啊，系。 咁但系都希望你即系生活当中开心多少少，励志多少少啦，好冇？咁我同你讲声加油啦，好冇？ 好啊，加油啊！ 好，今日多谢晒幻哥之声，我哋拣嚟有呢一首啊，陈奕迅嘅《夕阳无限好》嘅应该钢琴版本啦，叫做《只是近黄昏》。多谢晒玩哥，我哋下次再倾过啦，拜拜。 好，拜拜。 多经典的歌后，一霎眼已走，前面着青葱的山丘，转眼变矮幼。这个刹那宇宙，拒绝永久，世事无常，还是未看够，还未看透。多好玩的东西早晚会放低，从前并肩的好兄弟可会撑到底，爱里爱到一个地步便另觅安慰，枉当初苦苦送礼最艳的花卉，最后花烂泥，夕阳无限好，天色已黄昏，本想去凭爱去换最灿烂一生，想不到长吻带来更永恒伤感，夕阳无限好，却是近黄昏，高峰的快感，刹那失衡，风花雪月不肯等人，要献便献吻。风光的海岛一秒变废土，长存在心底的倾慕一秒够细数，每秒每晚仿似大道，偷走的青春一天天变老，只可追忆到，想追追不到，夕阳无限好，夕已黄昏，本想去凭爱去换最灿烂一生，想不到长吻带来更永恒伤感，夕阳无限好，却是近黄昏，高峰的快感，刹那失衡，风花雪月不肯等人，要献便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4: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一名中大女学生声称在葵涌警署拘留期间曾经遭受警方性暴力。警方说非常重视有关严重指控，但投诉警察课至今未收到有关在新屋岭或者葵涌警署内的性暴力投诉。投诉警察课已经启动调查，但暂时未能够联络到受害人。警方呼吁大学陪同受害人协助警方调查。警务处家庭冲突及性暴力政策组总督察张宝月说，无论受害人是不是被捕人士，警方都会公平公正调查指控。警察公共关系科处理总警司江永祥说，近来网上有很多假消息、片段和相片，刻意抹黑和打击警队。他举例，有人声称有示威者被警方杀害之后弃尸大海，有关指控失实和没有根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过去几个月事件对零售业带来沉重打击，难以应付人工、租金等的固定开支。政府除了全力制止暴乱，亦都会尽最大的力量协助零售业渡过难关，呼吁大家回复理性，令经济尽快走出困局。陈茂波出席零售业界一个闭门会议之后说，明白中小企周转有困难，政府已经推出两项措施，包括容许中小企在借贷担保计划下只是还息不还息不还本，最长是12个月。立法会复会之后会提出政府作九成担保的计划。他说要得到立法会同意拨款才可以推出计划，会尽力游说议员支持，帮助中小企保就业。发展局表示会就现有四项涉及楼宇安全及复修资助计划增拨资源，涉及的金额合共105亿元，今年底将会咨询立法会，争取出年的上半年获批拨款，并开始批出申请。楼宇更新大行动 2.0 将会增拨30亿元，预计可以令额外2500座楼宇受惠。申请资格将会由现时只是接受达50年楼龄的合资格大厦申请，放宽至接受40至49年而又仍未遵办强制验楼通知书的合资格大厦。另外，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资助计划亦都额外拨款35亿元，预计额外超过3500座楼宇受惠。优化升降机资助计划亦都会获增拨20亿，预计有额外3000部旧式升降机可获资助维修。长者维修自住物业津贴计划亦都会增加20亿，同时会扩大受助人士范围同埋资助上限。伊拉克国会投票通过教育和卫生两名新部长人选，作为推动内阁改组以应对连串示威活动的改革措施。总理迈克迪日前要求国会就内阁改组进行表决，并提交了5名新部长的人选。除了教育和卫生部长之外，其他3名新部长人选未获通过。伊拉克多区自今个月1日起爆发示威活动，抗议政府施政不力和高失业率等。伊拉克政府日前先后出台2批改革方案，主要包括为低收入社群建造补贴房屋，为失业者提供津贴，简化年轻人创业的注册程序，以及提供相关培训和贷款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听日稍后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微风。展望下星期初骤雨较多，风势较大和稍凉，下星期中期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08点，升600点，总成交金额1,06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3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66点，升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4.8，升6蚊；中国平安93.6，升2毫，系升2.5。 美团点评88.45跌2.7，友邦保险73.25升1.55，盈富基金27.3升7毫，建设银行6.13系升1.3，港交所237.2升5.2，石药集团16.02系跌1.04。汇丰控股58.95升1.5，工商银行5.37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07.98，瑞士法郎0.998，澳元0.679，加元1.327，新西兰元0.634，人民币7.1，英镑对美元1.246，欧元对美元1.101。日经平均指数报21,798点，升246点。港金现价报14,050跌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9.05美元，卖出1,499.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翻較早前喺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觀塘碼頭慢線嘅意外已經清理好，不過一帶交通仍然係擠塞嘅，車龍排到近九龍灣國際展望中心。就喺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較早前近住觀塘碼頭慢線嘅意外清理好，而家龍尾喺九龍灣國際展望中心。另外反方向咧，觀塘繞道去旺角咧，較早前近住海濱道公園慢線嘅修路工程都已經完成，封路重開，一帶車多。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在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車龍都排到管道出口。紅隧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漆咸道北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模糊街。另外東區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東行龍尾東港中心。路面方面，在港島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維園落橋位一段車多，龍尾海豐園。今夜九龍方面，亞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尼敦道一段擠塞，車龍排到窩打路道。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交通非常繁忙，龍尾去到近九龙湾港铁站。另外，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启福道桥底。之后再提提大家港铁嘅服务安排啦。除咗轻铁之外，所有嘅港铁路线车站今日系开放，咁但系列车服务会提早喺晚上嘅10点结束，而机场快线会视乎情况决定晚上10点后嘅服务安排。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去沙田、大埔公路松仔园去大埔同埋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根据法例，经各个出入境管制站抵港的人，如果管有总值高于120,000港元的货币或不记名可转让票据，例如旅行支票，必须主动在红通道向海关书面申报。其他抵港人士或离港人士，如果海关人员要求，就要如实披露。以货物形式跨境运送，亦要上网预先申报，违例者可被检控。 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里骚动。 找不到你，共鸣有。

醉了，每天光芒，前途自明朗，美满前途伴你闯。让每点光射向前方，让每点光闪出希望。发亮光，以热情灯烈更旺，漆黑照亮前途共创。This is our home, this is our place, this is our dream. We love Hong Kong. 为理想全力干，求突破。金流血汗，为理想献尽努力，理想方我愿靠我双手创， 让理想燃亮我，求让每分力全变热和亮。 要斗志继续顽强，要永远奋起图强，豪情用胜热与光。让每点光射向前方，让每点光闪出希望，交织成一张光的网，凝聚了每点光芒，前途自明朗。美满前途伴你闯， 让每点光射向前方，让每点光闪出希望， 交织成一张光辉的光芒。 以热情 发亮光， 以热情 更烈更旺， 漆黑照亮前途共创。 歌手啦，再加上有一队的合唱团合唱这首作品。这首歌就是1989年之后写成的，作品的名称叫做《凝聚每分光》。跟着这一首歌呢，是在2019年的网上诞生，都是讲光的。隔了30年之后，你又会不会反思一下，究竟繁荣是建基于什么东西呢？ 何以令心有亦愤恨，拿手许物份立行星向头，盼是有位于社里。何以这肯惧没不走，何以为信念从没退后， close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截掉咒力，人一切隔无距离。Just feel the music, 用得到位置。Turn the radio on loud THK.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骚动音乐。 嚟到阿勁嘅部分。第一首简直是林忆莲去年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沙龙》，而这首歌很明确地告诉你，是想这个社会关注女性所遭受到的暴力。而歌词当中都有讨论过的，欺凌弱小到底是先天基因影响呢，还是权力地位对于人性的引诱和摧毁呢？今天播放这首歌，想我哋一齐再做相同嘅思考。 盛开之前，留得注定是谁？盛开之后，难道只剩枯萎？黑处盖住眼睛，我来装成人间。 上嚟好似好弱小嘅我哋，身心可能都充满伤口。但系暴力系唔会令我哋惊噶嘛？受过伤之后会更加坚强向前走。第一首歌嚟有蔡依林作品《如果我没有伤口》。 找不到一条适合的潮流。 在爱情 口就梗係好啦。但係我哋知道呢個環境底下唔受傷係冇可能㗎啦。於是呢首歌話俾你聽，呢啲傷口係會成為我哋勇氣嘅嘉許。